秦说不可以此来结婚，老余说安得风筝九几天，先生说长夜难前有无酒，辽将主旨心思闻说这话，笑逐才止张才会，竟然是各种高手